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谢谢。 我一直到上台前，我都还在打。 你看看阿月， 你看看阿月， 他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他练习打鼓的。 然后阿月呢，就是一个调皮的男孩，每次都在拿着鼓棒这样子，在练习他的鼓点。大佑是我们老大，很 spiritual。大佑通常就会活动活动啊，这个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。 那通常我会把手举起来，这样去感觉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大佑呢，两个手是这样飘的， 就像个王一样在巡视，对，会这样子。 让我相信你的忠贞，爱人同志。 王啊 ，King， 花的心。藏在蕊中，同把花期都错过。真挚真怀 啊！然后就像我跟大哥啊，其实都会学啊。 我会写在脸上，管他我去有美。 那华健的话，唱歌会，然后会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这样子。还蛮经典的，唱到后面，会有这样子的感觉。 因为我心中疲惫，因为我眼神雨打风吹。 我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我应该是这样子。修的时候就练他的木吉他，他的 open tuning 的里吉他， 弹吉他的那个风格跟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会比较难一点，所以他都会一直练。 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